要看到我们全部的人，所以今天是非常强大的阵容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啊，我想想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仙字辈的， 对， 都是仙女级别和 仙班的， 对，仙班的，所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啊筝仙常静，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常静，古筝演奏。 嗯，古筝演奏家，好像 不 太 好 意思 说家，对，说自己有点别扭。 我来替你说， 好吧？ 然后再欢迎一下旁边常静美女旁边坐着的是， 筝仙旁边是孔后是吧？ 孔后， 对，这是 恐龙的后代。 这是我是张迪啊、我演奏的是笛箫啊，是一个管乐演奏家。 嗯，所以刚才我们刚才听到最开始的那段音乐就是出自张迪老师的， 对，夜半箫声，对， 十点箫声， 十点箫声刚好是十点钟。那好，坐在我旁边的是王嘉南老师，古王， 姓王，敲鼓啊，也敲鼓，所以说，这个大家都古，然后冒号王嘉南，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中间的冒号省略了，就叫古王嘉南。 嘉南啊、哦， 大家好，我是打击乐演员王嘉南。 哎，欢迎欢迎，因为其实哎，等会儿我来点音乐吧，要不然的话感觉我们说话有点干。其实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音乐的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完全一会儿我们都可以现场来就是即兴。其实刚才开始的那段算不算是一个即兴呢？还是两位之前已经有过合作磨合过了？ 我都不知道他今天要干嘛。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带什么乐器，然后呢说这个空间很小，我就带了两个比较小的体量的乐器， 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 对对对，两个圆圈。然后刚才跟张迪一起演奏的，我用的乐器是拇指琴。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okay, 因为我们有视频， 就是、 所以、对， 声音特别的像这个八音盒， 对，叮叮咚咚的那种感觉， 对，特别好听。然后呢，跟张迪老师这个箫配合在一起啊，有点大家有点想睡觉的意思，但希望大家先别睡，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再 听完再睡。 我们的节目10点钟到11点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让你有那种此起彼伏的感觉。开始呢是一种渐渐入夜了，然后很安静，切换场景的状态。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还会非常开心的、热情的聊天。然后再过一会儿呢，总之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取让大家可以体会到。应该今天是节假日的 最后 一 天、 不是节假日最后一天，上班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对，今天来这路上都好堵，你能感觉到车流哈、都是大家都那种心情都是要回家的感觉， 奔着放假去的， 是的，所以可能现在堵在路上的还有不少人， 对， 所以 刚好可以听广播， 先别睡着是吧？ 而且其实要跟现在正在开着车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你们说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有多热闹，然后三位神仙级别的音乐家演奏多么的精彩，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达路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视频直播。所以如果大家好奇刚才那个声响像八音盒一样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来自哪里的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所以看今天杰克堂的故事和这个盒子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我想不仅仅有音乐，还有包括三位的故事。如果我们来选一个开始，我刚才觉得特别的为难，因为其实三位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人生故事都有很多很多值得去和大家分享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的起点定为你们三个人开始一起的故事，当然还有两位今天没有到场，就是其实之前我有访问过，那次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宋昭老师，大提琴老师， 对，还有钢琴肖莹， 对，所以你们五个人开始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谁来跟我们讲讲？ 我们现在是六个人，我们还有现在有一个人生艺术家也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仙的组合了。哇， 也位列仙班了，是吧？ 现在在国外， 马上就要八仙了，是吗？ 对，快了，就冲着这去的， 正招标呢，是吧？ 对，嗯，现在还有两个席位，大家对锁定一下， 争先恐后。 对， 来吧，我们的班主来吧。 对， 班主。 对对对，我是班主常静。那其实成立自己的乐团是从2010年开始的。真是一想就八年过去了啊。那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之后会遇到这么多好朋友啊。那个时候就是想真的想做一些突破，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古筝的音乐，想尝试自己写东西，然后去展现在舞台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想法。那慢慢慢慢。成立之后这一路真的是遇到很多贵人，也遇到很多的知心的同道朋友。那后来是我觉得我们这几位是在2013年哈，2013年我做一场在保利剧院做一场这个音乐会，那场叫什么来着？ 境界， 对，安静的静， 旁边记得更熟。 我这是记性超差的一个人。 那是对，那是我第一场跟常老师合作。 他是第一场，哎，江南不是第一场是吗？ 不是， 他不是 之前 对，我们等于前后脚的。对，新加坡，然后就邀请了佳楠加入的，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真的是一碰就知道这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声音和人有时候比声音更重要，因为人对了你就知道他出的声音都是对的。 对，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听到就是所谓的那种琴瑟和鸣高山流水蜜之音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听到这个音儿就想去找，哎，这是谁，这个声音出自于哪一个人。 对，因为有时候见字如面哈，其实听音也是完全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的内心的，所以我是特别就是特别喜欢通过这个方式去认识朋友，因为听他唱歌也好，弹琴也好，甚至写字画画，你都觉得你能够捕捉到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最真实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些朋友我们都是真实通过音乐心交心的，这样的大家走到一起的。 对，而且其实刚才在听常静老师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语言其实有的时候未必是准确的，而且它有的时候会由于一些符号性的作用，但是音乐和一些不可言说的艺术的表现，它实际上可能会更直抵人的内心。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不仅有聊天的部分，还有音乐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去窥见艺术家心里的感受的。刚才常静老师先对就是争先了一下， 谁恐后 继续来补充。有什么想要去补充或者是 以后来吧， 提后跟吉林说一下。 对，我还在想，我们刚才因为直接把这个时间拉到了2013年嘛，2013年，对，我又刚才又想了，好像是个6月9号，好像是哈，确实那是第一次跟常老师合作，但是在那之前呢是仰慕已久啊，然后就特别想有机会跟常老师合作，然后也争取了很多机会，然后对，最后终于还是给了一次机会，给这次机会就是给一大的，直接上保利剧院，来一个大专场啊，然后，那次的，我觉得真的是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吧。我觉得从那个以后，我的对于声音和人的关系的这种，像刚才常老师说的，对吧？原来都是说自己的一种自己玩音乐，自己玩乐器，自己想怎么玩都怎么玩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换到了跟大家在集体里边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去听，你就要竖着耳朵，你就要把自己的原来的那些毛病啊、习惯呀、就是少一点，然后先多听听别人怎么说、怎么演奏的，然后你再想你去怎么样跟他去合作、怎么样配合。所以这个这样一晃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这几天还在，也确实整理了很多资料。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做了好多功课，就是为了这一场音乐会啊，做了很多音频的准备、文案的准备。到现在倒好了，什么都不用带，就准备乐器就好了。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他说的，是一个家庭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平时我们看音乐会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聊聊天、吃吃饭，开个音乐会，其实是一个意思。 音乐聊天， 对， 用音乐聊天，我喜欢这种说法。 没错。 而且其实刚才张迪老师所说的那种转折，可能对于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来说，对于民族音乐大家好像脑海当中有固定的一些曲目哈、啊然后脑海当中会闪现比如春江花月夜，对，而且其实春江花月夜这个曲子我们也是常静老师是刚才我们一会儿要隆重的去介绍一下三位老师，其实这三位老师不仅就是非常的谦虚说不好意思说什么加不加的，但是其实说出他们的履历大家就会知道他们绝对能够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在我们的2008年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三位都有演出表演。 没有没有，我没有没有，这两位是一个开闭 对我是开幕式，佳楠是闭幕式， 对对对，所以其实但好像张迪老师 是春晚， 是春晚、 对对对， 没错，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演出上面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而且这些喜闻乐见的或者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曲子可能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种培养的课程当中所需要去一定要去完成的部分、但是作为音乐家来说可能就好像刚才张迪老师说的开始不满足这一点，开始想去寻求突破和改变，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在佳楠老师身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转变的时刻。 因为可能大家对于打击乐来说一般一说到常见打击乐架子鼓啊爵士鼓，这是最比较常见的。那么其实打击乐器是非常的种类是非常的繁多的，有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民族的啊，很多少数民族，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也是非常多、那么世界上那就更别说了，那就是 可能最多的就算打击乐器， 对对，打击乐器。所以说我们从小对于这种角色转换，对于这种音乐风格的转换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呢我们可能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比如说像古筝啊笛箫原来这样的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固有的这种状态，但是呢我们通过在学校里被常静老师呢也是我的学长嘛，我从小也是看着我的学长 看着你的学长 一步一步 看着你边学边长的 一边学一边成长那么呢也是通过可以跟常静老师一起，包括张迪老师还有宋昭老师还有肖莹老师，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音乐，可以给我们民族音乐可以更多的不同的这样的这种生命， 对 新的这种语言音乐语言，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是要就像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样，然后来让大家去感受，然后介绍给其他的朋友来一起跟我们产生一个共鸣吧，我觉得这样的这种状态是特别的美好的一个事情。 真的真的非常开心，而且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开始会想那是什么样的转折，或者刚才说到 音乐， 对，是什么样的音乐，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听一小段，我想想我们先来哪个呢，这样吧，我这里面有一份歌单，这歌单里面啊有大家自己选择的一些音乐，但是我们让每一个人别选自己的，选另外两位老师的。 现在要放的吗？ 对，现在要放的。 好 好啊， 离着 近， 我离着。 你是 DJ 最近，我选一个瑞鹤飞吧。 好，那要像 DJ 一样去把这首 曲子介 绍一下。对，一边说一边缓缓我就把它推起来了。 把歌词说一遍吧。 你背一遍。 背一遍，在。 层层叠叠 的，对不对？ 看来不要说吗？就听就好了，是吗？这是 我觉得先放一下吧， 好， 先听一下。 这是瑞鹤飞， 因为我听不见。 哦， 你们都有耳机， 哦、 因为我听不见。 Sorry， 怎么也给你耳机呢？ 宙都凝然不动，却又在日月的光辉下不停地旋转变幻交错。新鲜一群白鹤乘着风飘落在宁静黄昏下的宫殿，随着一声幽鸣 在花椒上越唱越深情说，今天好热闹啊。是啊，今天直播间非常热闹，可以说是我记得有史以来杰克堂的故事和十点拿录机当中最热闹的一次了 啊。真的吗？平时都一个人吗？ 平时都是一个人，很孤独的。没有了， 早说， 其实 早说呀，每天来一趟 早就来了是吗？其实也不孤独了，其实因为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们来联络，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三位艺术家有任何好奇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然没问题。 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来自于常静老师的《瑞鹤飞》，大家把词儿背下来了吗？ 《瑞鹤飞》是大概十年前写的作品了。作曲家是齐刚。这个曲子其实是在当时看了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宋徽宗的那幅画《百合图》那幅画，对，看了那幅图有感而发写的这个作品。所以真的是我直到现在听，我觉得我很难就是说听自己的东西会不挑剔，你知道吗？你懂的，就是有时候听自己就哇不想听了，因为中间有些东西纰漏或什么不舒服的，但这首我确实是一直是深爱的，就是觉得每次听都会觉得眼前会浮现那个百合在满天飞翔，在宫殿上面这样飞翔的感觉，所以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有时候我们演这首曲子带来的那个这个效果是演完之后观众都不会鼓掌，因为他们也沉浸在这个美好的幻觉当中不愿意出来。 对， 是这样的。所以这首送给大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段也不错啊，大家可以飞到自己想飞的地方去。 我跳的挺好吧？ 对， 你等我。 但是跟现场的版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每次不一样。这是录音版本，对，现场 每次会有不一样的， 每次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个特点。 对，其实所谓的那个即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是在当时我看到这个场景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感受，它是非常非常当下的东西。 对对对，当下这一瞬间有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状态，因为音乐我们可能会有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发展这个音乐，然后呢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以今天包括此时此刻这个状态，包括每个人的这个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这种信息的传达传递，然后 达到今天的这种这个版本的， 甚至于台下的观众，他这个此时此刻的呼吸， 对， 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所以他会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下一个音符， 真的就好像在那一刻，它就是整个世界，而世界之间的那种连结和互动就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了。 嗯， 刚才的那个音乐当中的旁白或者说念白的部分是常静老师自己吧？ 那必须的， 对，好好听啊， 省钱都是自己干的，对， 不，我觉得特合适，就是。说句题外话，我觉得音乐家们其实不光乐器当中发出的声响和人的心境有关，包括大家在说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你也是能够窥见一些心灵的部分的。 对， 刚才 很敏感哈， 真的是真的。 他做广播的肯定是 对 人的声音是很敏感的，是吧？ 其实我以前对人的声音不是很敏感， 就是 别人说不是不敏感，我会觉得所有的声音都很好听。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好听的声音，但是可能会声音当中传递出来一些气质和信息，这些东西是今天我好像似乎在刚才的这个音乐当中以及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所捕捉到的。 对，这其实也是所谓大家叫我们这个仙班哈，或者是这个是仙子啊，什么也好，群仙，就是不是说也恭维啊，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好像挺不好意思接受这个美称的，其实确实是我问了很多朋友，我说为什么这么叫我们，他们说我们听你们的音乐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是自由自在的一群仙子在天上飞，所以就是我觉得是音乐的属性。然后呢，我也觉得这确实也是我们这几个音乐家追求的这样的梦想，就是音乐带给我们这种自由。 对， 就像越唱越深情，他在上面说好像不同的心情就会有不同的作品。 是， 那当然。 对， 很多的时候他其实是某一个，哪怕是某一个人的一个心境开始先出来，然后大家再去唱和，和一个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其实很好奇大家在排练或者演出时候的那种。 对，其实我刚才想补个刀哈，刚才其实我想说我们其实是一些散养的艺术家哈，平时自由自在的啊，除了佳楠是这个官方认证的贴牌 的 对，盖戳的我们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乐队，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展的方向，其实是这样。然后我们在仙子的这个乐队这个仙班，所谓群仙这里边呢，又会回到这个状态里边去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的整个的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开放性的，就是你跟任何几乎可以跟任何的艺术形式可以合作，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像触角一样到处去跟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合作，像你知道宋昭老师啊，包括萧莹啊，萧莹又前一阵子又跑到日本去找坂本龙一，前一阵子坂本先生又来北京又跟我们见面，跟我们一块儿做玩音乐，那种状态其实是我们的日常，平时人觉得好厉害啊，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状态， 有惊喜哈，有时候 对就是这样。 对，我刚刚脑海中又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音乐家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些可能会愿意用音乐去表达，不是特别愿意用语言去表达， 对， 但我觉得三位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好而且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就是很欢乐的状态，就是每个 相声团队， 对，每十句话就一个梗 要不了那么多 主要是佳楠，对，佳楠 我们的开心果。 对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跟从小的状态有关，因为我从小是学体育的 啊 没有，你直接说家是东北的就可以了 我家在东北，对，从小学花样滑冰啊，然后后来也就搞体育嘛，爱动，然后后来也是学了很多的小提琴啊，钢琴，然后后来要到北京，然后学了打击乐，其实呢， 感觉跨度还挺大的，从体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这个文体不分家嘛，一般都是这样。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音乐的状态也是特别的开放，因为只有开放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才能够每天接受不同的东西，你的生活才没有那么单调。然后呢，人的状态可能也会更傻不愣登一点啊，然后傻开心。我觉得这样的话会 单纯， 对，你对身体有益。 友谊健康， 友谊健康， 友谊健康。 那我们能不能再听一会儿友谊健康的音乐呢？ 好， 我们 哎， 你们选，你们想， 我选一个， 来。 唐老师 身体健康的，那必须是佳楠的作品了，是吧？ 对，你选一个，然后我来 看看佳楠哪首是有益健康的呀？ 哪首是佳楠的？ 一个是诉说，一个是尾声，你就这两首。 尾声天空吗？没有天空， 有天空 哦，有天空，他没写你的名字，那就天空是比较美好的，是不是？ 天空是一个，是一个希望美好的， 好啊， 希望美好。 放一个天空，下一个你选啊。 好。 佳楠 对，这个也，这个作品也是收录在我这最新的专辑越界里面。 嗯， 这个其实是我两年前已经写好的，只不过是今年年初才录的。 嗯， 因为里面大家听到了有马林巴是西方的一个键盘类乐器 啊， 敲击的键盘类乐器都是用木板啊，然后下面有很大的扩音筒啊，也是非常的好听的一个声音啊。然后呢，刚才听的那个弹拨乐器是中阮，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迪阳先生帮我来这个演奏的。那么呢，其实我跟迪阳也是很多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乐队叫摇动的羽毛。 嗯， 那时候六个男孩一起希望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特色的一些音乐，然后组到一起。那么后来也是大家都有的出国，有的做了其他的事情，然后也是现在大家都开始忙自己的了。然后呢，这个作品呢是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北京的天空还是挺蓝的，因为还是献给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做环保的这个事情因为雾霾很大嘛，希望大家可以还我们北京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的大部分地区一个蓝天。然后跟这个作品有一个姊妹的一个作品叫彩虹，也是希望可以呼吁大家可以做一些多做一些环保的这种事情，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天空更蓝，让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好多的现在我看好多小孩都要出国，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国内的这个空气包括很多的这个食品可能不太好，因为这个 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可以能够借着音乐的这个可以来表达我们对于这种状态的一个 期待， 对期待，对、嗯、然后可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多做一点这些公益的事业。 嗯，嘉南老师好厉害，把我刚才想问的全都自己说了。 不用你问，我就是主持人， 他就是自己说脱口秀就可以。本来我想说，哎，这个里面都有什么乐器，自己说 了表达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但其实刚才想 先回去 都会抢答了，都会抢答 了。下班了你。 对，我接下来这个部分交给你们，可以自己聊一下。其实刚才在听这首音乐的时候，我其实也特别想问问大家的，想问问不管是在直播间的你，还是另外两位老师，嗯，就是你们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这个天空，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天空？因为它叫天空嘛。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会去想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天空，好像我会脑海中浮现的那种云聚聚合合，然后是有云的，不是完全那种一览无余的感觉。对，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和听众的互动。如果你刚才听到那个音乐当中，你觉得那个天空是脑海当中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天空，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交流。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你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在花椒上搜索十点达路机，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对，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有杰克堂，还有旁边露了一点点出镜半边，现在是整个 全面了， 对，全面了。嘉南老师，嗯，古王嘉南，还有这边我们的争先常静老师， 大家好， 还有醉霄张迪，是不是醉霄？ 醉霄张， 对， 醉霄张， 醉霄张都是有讲头的，是吗？ 都是有魂名的，江湖人称是吧？ 怎么个嚣张法？讲一讲。嗯， 所以怎么个哎，好主意，怎么个嚣张法？就从这个话题切好了。 怎么嚣张了？我一点不嚣张， 就是想，你知道吗？ 对对对，越缺什么越叫什么啊。然后醉呢也不能喝酒，这是。 还酒精过敏，所以 对， 最近练的还不错了。 哦，是吗？ 到处要酒， 想，对，想喝了。 对，我们在一块儿呢，平时呢，排个练呀、演出啊什么的，然后最其实在一块儿吃饭、喝点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这密不能分割的一部分。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你看上去是在插科打诨也好，说些笑话也好，其实那你会发现你在台上你都能找到这些状态。就像你就能听得到嘉南在台上的时候，他会有些时候会哎突然出一声，会你会扑哧乐一下，他会逗你笑啊，然后你会听到常老师他弹了一个动机，他变化了一下，他好，他说你们好了，你们可以了，你到这儿就可以了，你先听我说没有说话，你就能完全能够进入到平时日常聊天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演出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定制性或者命题性的一些作品，像《仙境奇缘》《仙游记》《仙渡云霓》这些呢，带有很美好的这种愿景色彩的这些音乐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平时聊天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舞台化展现，只不过是把它变成音乐化的、音乐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对， 哦，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其实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那种状态所呈现出来的似乎也像刚才张杰老师所说的那样，是有着自己的角色定位的。所以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似乎用音乐的方式好像也是在聊天，在逗趣。 嗯，对，其实每个人不光是我们，其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中，包括在家庭中，都有自己的角色， 对， 有自己定位，包括自己心中也会对，自己的这种一个状态的一个，可能半懂或不懂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也是在摸索着前进啊，对我们的对我们的音乐来也好，对我们的生活也好，对我们的未来也好，都是充满着这个 很多的这种期许啊。 嗯，而且其实也特别想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因为就像刚才常健老师所说的，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共同完成的过程，也就是台下的观众其实也是很大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呼吸，他们互相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其实是真的要现场的魅力才可以去体会得到的。我们在这儿可能是直播间的那种状态，但是到了现场呢，又会是在现场不一样的体会。所以最近有没有可能去体会到呢？ 哦，你这问题提得太好了，简直终于提了， 机会忘了， 我们都不好意思。 对，因为真的这一年就是说过就过去了啊，还有两天。那2019年我们也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日子，1月9号，所以我们是1919，长长久久的一个好日子。然后我们会在北京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场地叫 Blue Knot， 你肯定去过的， 是的，也去过。 那其实是一个好像是来自纽约的一个爵士厂牌，它应该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所有的爵士大师啊，这些可能包括一些别的这样的大师都在那个舞台上呈现过。它舞台虽然不算大，它这个场地可能也就是容纳270多人的这样一个场地，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场地，你就是在坐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感知这个台上每一个瞬间的那个展现。所以这样的舞台其实是对做这种现场音乐的这种演奏家是非常高的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会对我们来说。我们因为平常做相对来说还是做这个平常这个传统的大型的这个音乐 剧院 北京那个什么国家大剧院啦，什么这些大的剧场做了很多，但还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爵士的这个领地里边去，所以就是也很精心的为这一场音乐会完全重新来设计了一整场的音乐会。所以他们也很多人问说，你们是玩爵士吗进去？其实我后来想，我绝对不敢说我去玩爵士，因为确实爵士音乐它对和声体系啊，还有整个的一些东西非常复杂，真的，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了解它，我只是说有时候会很喜欢听一听而已，只是知道一些皮毛。但是我觉得有相通的东西，像爵士音乐也是非常追求自由，对吧？它在一个给你一个套路里面，你可以每一个演奏家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表达，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去呈现。那我们这个班底其实也是以自由表达为我们的核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完全可以说得过去，是融为一体的。那在整个色彩上，我也想传递一种中国音乐的自由表达是什么样子的。那像我们的这么几千年的文化，中国的音乐家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自由表达的，尤其像以前他们大家听的很多的琴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怎么没拍子呀或者什么的，经常会有人问这种问题。所以你看我们的谱子，文字谱，它那个琴谱它就是没有节奏的，你每个人根据你的阅历，根据你的感受、你就当下的这一瞬间可能跟你去年弹或者前年弹又不一样，你每次弹都会有新的一种展示。所以其实我们千年来文化就有这个自由表达的这个根基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一场里面，我们想借用这个我们古代的这种文化精髓来重新来演绎我们内心对古代的一些向往。那我们取的名字叫天青色，天青色是大家可能喜爱宋代文化的人都一定会知道的颜色，那是宋徽宗提出来的这个颜色，做瓷器的颜色哈。所以不管是瓷器，还是宋代的书画，还是宋代的茶，宋代的花，宋代的这个诗词歌赋，都是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的。那它带来的这些影响，甚至对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亚洲的影响，它都到现在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个年代的它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中国审美的最高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就特别想呈现那个年代的一种色调来的用我们的音乐来表达。 哎，而且其实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开始宋代其实是一个可能被低估的一个朝代，因为可能它的经济啊各方面没有那么的像唐朝一样的那种盛世的状态，但是它的文化，它的那种艺术的造诣，就像您说的，可能它是一个对于周边和整个我们的中华文明都会有非常非常大 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朝代，所以把这个时候去还原，用音乐的方式去还原、 还原是不可能的、只是说我们借这音乐的方式，用我们对现代人对那个年代的一些理解，然后只能是演绎我们的内心的那份向往，还原是肯定还不回去的。对，那个盛世是我觉得是就过去了。对， 对，其实永远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复原，但是用现在的方式去看待那个时候，那 回 对， 所以我们也会跳一些过去的作品啊，那个宋代，比如姜白石的《歌戏梅令》《杏花天影》，但是这些谱子是在的，很简单的谱子，大家可能小朋友都可以演奏，很简单。但是我们重新编排、重新设计以后，加上当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一些和声，加上一些节奏的东西，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会觉得你觉得好像又像是穿越到古代，然后又是很实实在在的当代的一些东西。 对，打开一个听音乐的一个窗或者一个口子啊，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就感受一下吧啊，只能是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谁，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好像穿越不回去。 而且其实这种当代的方式也会更拉近现在人和那个朝代的一个距离，或者说那种感觉的一个距离。那么现在我们又可以要拉近一下距离了，音乐的部分要跟上。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 hang drum， 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对，这么沉，不能白带， 就是 我刚说完火锅带回来的， 把俩锅扣一块儿，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嘉南老师拿上了这个像飞碟一样的乐器， 外星人， 对，就是 hang， 是 hang 还是 hang？ 我发音对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的，对 ，hang drum， 我们可以来看看，嘉南老师和张迪老师又会合作出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随时开始。 好棒，好好听啊！而且其实这也是完全即兴的嘛， 对， 所以大家就是互相在这个演奏过程当中，有一种你言我语，你言我语，然后 对， 这会儿要多说点那块，我听你说。 是两个人说话就肯定见了一次，肯定就得说一些新的东西，不能每次都是你瞅啥，我瞅你咋地，不能每次都这样是吧？都得说聊点新鲜的。 有一个你好啊，开始，然后呢内容呢每次都要变，然后呢他说的时候我就要听着，然后我说的时候他也听着，他要说我也说，大家就掐在一块儿，那就吵架， 对吧？有没有用乐器吵架的时候？ 也有专门设计成吵架的，也是可以的。对，有斗琴嘛，不是有这样的那个？这次没准也，我们想设计一块儿这样的， 是吗？ 对，也有设计。 对啊，那 不同玩法， 会很期待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那1月9号 来吧， 对啊，是吗？现场被邀请，好嘞， 没问题，邀请你来。 然后所以其实刚才还有在包括结尾啊，都会有一种两个人要渐行渐远，还要回个眸什么的，然后对，然后好，那 没有，你想多了。 所以这部分是我的内心戏， 对，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只是窥见了一点点，那么整个的呈现其实我们是现在六仙，然后在 Blue Note 当中会有一个合作的演出， 今天是三仙， 对， 今天是三仙， 素三仙， 第三仙， 素三仙。 那所以到时候等到1月9号那天的时候，会是一个就是六个人全部都在的阵容吗？ 对，都在。 有一些作品是六个人都在， 不一定每个作品都在嘛，但是六个人都在，然后会根据每个作品不一样的搭配，然后不一样的色彩。 所以色彩说到天青色是一个主色调， 对， 在当中还会有各种颜色的变换， 必须的，因为其实颜色之所以吸引人，其实它天青色是代表一个天空的颜色，天空你很难说它是什么颜色的，对吧？它随时都在变化当中，那天青色也是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大家迷恋它，也是因为它有一种不可说的魅力，就你很难说它是一种什么颜色，你知道，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它，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丰富性和它的不可言说，才会吸引大家去膜拜它。所以我想我们音乐当中也会有这样，就是我没法用语言来说的东西，就在音乐里边告诉你。 是，所以常老师说的这个呢，其实比刚才我们说的音乐是一种对话方式呢，这个来的还要再深一些了。其实，中国或者说东方艺术的一种体现呢，其实是它是在做简单的渐变的东西。它比如说刚才说蓝呢，它从这种蓝变到那种蓝的那种渐变的过程，你是用语言完全说不出来的，对吧？那你说从这种蓝怎么1号蓝变到2号蓝，这完全说不出来。 色号是什么？ 对啊，所以你只能说用音乐，在音乐里面去体会。你不过说颜色了，你就是说晴天、阴天、雨天、风雨雪都不是特别好用文字去表达，但是你去通过音乐去构想去做渐变，你会能够得到非常非常极致的一种想象 的。 对，因为其实不像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1+1=2这样的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 不是， 而是很多东西它是很多没有那种边界的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划分的，而这个中间的变换过程应该是非常美妙的。 其实每个音乐呢，大家看到了，比如说日和飞啊，天空，这都是我们当时给这个乐曲起的一个名字，其实很多西方的音乐家都写他谁谁谁的第几号， 第几号 这样。OK， 你们来感受，让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感受的这种喜怒哀乐，包括所有的这种心情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你也是后起的名字是吧？ 对，我是先有音乐， 被发现了， 后来听了什么感觉再去。 所以 确实是。对， 那你们会有那种先起名字的时候吗？ 没有， 那是命题作文。 对，就是有过命题作文 很少，除非就是有，对，像他说命题作文就是 工作嘛， 对，鬼约你写一个什么作品，那你就得按照这个思路来了。 对， 但我们主体的创作都还是以这个音乐先出，然后在后面再想什么样合适它。 你要让那说要给我写个汽车，那也可以。 对，有这些品牌你也可以推荐一下， 钻石也可以。 所以像 Blue Note 它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色调呢？大家会在这个当中感受到什么样颜色的变化呢？可能要在 现场，现场才可以去体会得到。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把这个权利 老师还没 交给张迪老师，但张迪老师就得选张迪老师 选自己的了。 对，但是其实我可以我可以选这首，这首其实点题一下，今天大家其实在这儿见到仙子哈 啊， 这首《如意仙子》其实呢又点了刚才我和嘉南老师我们俩合奏的那个，这张唱片是我2年前跟另外两个伙伴，也其中一之一也是这个群仙之一的四叔啊。四阳老师，然后他是人声，还有另外一个乐器就是手碟，各种各样的手碟和打击乐，世界上各种国家的民间的打击乐集成在这一张唱片里边。这张唱片我们也是录完了以后才纯即兴，就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见面那天 哦 录了这张唱片，录了20首，最后里面挑 下午录完的。 然后常老师是作为音乐总监，给我们做了一个调配和这个搭配和后期的一个建议。然后呢，这首后来呢，四叔呢就致敬仙子，就命名为《如意仙子》。 谢谢， 如意仙子。这首里边 送给我的 低音的箫比这个箫号还要再长一些，比那个还有手碟， 还有手碟， 还有人声。可以听一下这个。 这个太帅了，而且我在想，有那种第一次相见，就跟那个号一样的，一号、二号，第一次相见，第二次相见，第三次以后就按这个来排了。 而且很神奇的是，这里边是用到了法语，然后四叔也是他自己是一个创作人词啊， 人声艺术家们，想想他就靠声音。 他也是经常会写一些词，然后那天他带了很多词来，但是也是在听到我和手碟的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他把那个词拿出来，那段法语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阐述。 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由如玉仙子这个非常点题的乐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做客，希望更多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虽然这一个小时很短哈、 太短了， 感觉还没刚热身，但是很多对于音乐部分的理解和表达，让我们在1月9号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让我们明天晚上再见。说今天是长知识的一晚，没错，这样的话我们目的就达到了。其实音乐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还需要用心去感受。10点答录机，明天见。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笑。